大家好，这里是中文播客高级中文，我是朱琪。 大家好，我是康妮。 哎，康妮平时爱看电影吗？ 嗯，挺喜欢看的。 我觉得看电影当中一个乐趣就是比如你看美国的电影，然后中英文那种对照的翻译呀，还有很多就从电影的名字里面你也可以看看大家是怎么来翻译这些电影名字的啊。 对，我们中国人翻译外国片子的名字都比较搞笑，我觉得 就是走不同的路线啦，有一些是直译，有一些呢就译不出来， 就 是 就你完全不能从名字上看出是哪一个片子。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对话就会跟你说说近期来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电影吧。那其实你会听到很多电影的名字，比如说什么美食总动员啦，谍影重重啦，可能刚开始呢很难对应他们到底是哪一部电影，但是从名字里面也基本上可以猜出来这个电影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哈。那有没有觉得有一些电影的名字呢特别让人想入非非的？ 有。 那其实想入非非这个成语呢，我刚刚才知道它和佛教还是有一点关系的啊。 嗯， 咱们现在还是先听对话吧。 周末怎么过的呢？ 老三样，睡觉、逛街、看电影。看了一部《美食总动员》， 这部电影是挺不错的，不像现在很多 3D 动画，只讲究技术而没有内容。 嗯，小老鼠的造型太可爱了，还一根筋的想当法国大厨，最后终于美梦成真了。不仅情节有趣，许多对白也发人深思，风景和音乐也非常迷人。 导演布拉德·伯德的确名不虚传，网上说为了制作《美食总动员》，皮克斯公司专门养了不少老鼠来记录老鼠的每一个动态，甚至收集吃剩的苹果来观察苹果核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凭着这种精神，《美食总动员》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十分到位。 好莱坞的许多动画片都很值得一看，今年上映的《变形金刚》、《怪物史莱克三》和《辛普森一家》可以说是步步精彩。 不光动画片吸引眼球，我最近还看了《谍影重重三》，很过瘾呢。 是吗？我看了预告片，不过我不太喜欢动作片，打打杀杀的，弄得人神经紧张。 但是看那些打斗场面，感觉太爽了。伯恩对付敌人，招招击中要害，往往在几秒钟内便将多个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谍三》有很强的代入感，看着看着观众以为自己就是大英雄伯恩。 和谍三同步上映的《虎胆龙威四》我倒是看了，硬汉布鲁斯威利斯有点老了，混血美女 Maggie Q 可是太惊艳了。 据说谍影重重三和虎胆龙威四在北美上映时都曾稳居票房榜首，但在中国却因为遭遇色戒而暗淡了不少。 色戒一看片名就让人想入非非， 可惜国内版只有戒没有色。 哎，康妮啊，今天我们的高级课程呢其实采取了一个比较新的方式，就是更加的紧凑，直接进入对话，直接进入主题，有很多词语肯定大家也是通过这个语境啊，上下文可以来知道它的意思啊。 对，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解释呢只是帮你再巩固一下，再明确一下你的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听众都是非常聪明的嘛。 对、啊、 很自主的学员。好了，我们今天第一个词语第一个用法就挺有意思的，叫做老三样。 老三样的意思呢是说平时每天基本上都会做的一些事情。 嗯，所以这里的老呢就是说老套对吧？ 对。 那周末老三样都有什么呢？ 对话里说睡觉啊，逛街啊，看电影啊。 诶，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老三样。 对， 你的是什么？ 和这个差不多。 那既然说到三，咱们再来一个三好了。三 D 动画，其实这个还是蛮好理解的，就是三维立体动画嘛。 对， 所以在中文里面我们也经常说 3D， 直接把这个英文的 D 也用在里面了、 嗯、然后有的人也说三维动画。 嗯， 这样一种动画让人看上去更加真实，有点立体感。 哎，是的，其实我们中国以前传统的动画像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那个动画，我觉得就画的也特别好啊、嗯、那个是非常的不立体啦，不 3D， 但是就是很能让你看出我们传统的一些智慧，对吧？ 对。 那今天我们的词好像都跟数字有关，接下来一个是跟一有关的，叫做一根筋。 一根筋， 一根筋的意思就比较不好了。 其实我们在对话里呢说到的是一个就是 3D 动画片叫做美食总动员， 那里面的主人公小白鼠， 哎，是一个小老鼠，然后呢他是一根筋的想当一个法国大厨，那一根筋就是非常想做一件事儿，是吧？ 对，其实有点死板了，就是钻牛角尖，就我一定要做，我一定要做，无论怎么样我都要做，就是听上去比较专一吧。 一根筋的喜欢中文，要学习中文。那其实很多这个动画虽然情节是挺有趣或者挺简单的，但后面都有一个很发人深思的道理，是吧？ 对， 发人深思。 首先这个发的意思呢是启发，那么发人深思呢就是说启发人去思考， 而且还是深深的思考， 其实是说它的含义非常丰富，可以让人有思考的空间。 哎，所以现在我们这个高级中文的讲课形式也希望是发人深思的。还有一个其实叫发人深省，省是那个醒悟的省，意思是差不多的。 对， 哎，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好像经常说到什么老字号的时候啊，或者民间的很有本事的人，我们就说名不虚传。 对、 啊、 这通常都是夸奖他赞赏他的，是说他的这样一个好的名声其实不是假的，是真的是这样的。 虚就是假，对吧？就是不真实。 对， 那么你不虚传就是说你是很配得上外界对你的一些好评，传就是说别人对你的一些好评传到我的耳朵里。 对， 然后名不虚传呢是不是用在说我前面听到过很多说你好，然后现在呢我自己亲眼看到了或者亲身体验到了， 对的， 然后我就说啊，这名不虚传啊。好，那再看一个动词叫做上映。上映， 电影拍好了以后都是要上映的，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公开的播放。 那电视剧我们能说上映吗？ 电视剧一般不说上映 啊，所以只用在电影上面啊。上映。好，那还有一个，哎呀，跟打打杀杀有关啊，击中要害。击中要害，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要害。要害呢它是说身体上最致命的一部分 啊，最致命的部分，然后被击中了，那就是说你生命挺危险挺垂危的，是吧？ 对，那么也是夸奖这个击的人吧，武功很好， 水平很好。那这个词我们能用在比喻吗？还是说真的就是打人击中要害？ 可以用在比喻方面。 比如说， 比如说你说的话也是击中要害。 比如说分析一件事情，你一下子就能把里面最主要的问题给看清楚说明白，这个也可以说你是很击中要害的。 对的， 对吧？哎，康妮，今天因为我们提到了动作片，所以呢又有一个形容这个武打的词语啊，叫做落花流水。 对，其实对话里面描写的非常精彩，还是说将几个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你光看这四个字啊，还以为它是很诗意的， 以为是花掉下来了， 对对对， 然后水流， 对啊， 一条小溪啊什么，但意思完全不一样，是吧？ 对，其实它原来是用来形容暮春时候那种衰败的景色。 暮春就是春天快要过去了， 对， 花也掉下来了， 然后那种景色真的是很悲惨，很衰败。 然后呢这个词又被套用到比如打架，你被人家打得一塌糊涂很悲惨，也是落花流水，是吗？ 被打得落花流水。 那么落花流水这个词一般只形容动作哈，你不能说被骂的落花流水， 对吧？ 一般都用在打架上面。 打得落花流水。好，那还有一个代入感。代入感这个好像是挺新的词啊，或者就中文里面你可以自己来造很多词嘛。 对， 一个名词或者动词后面加一个感，就是很有这种感觉。 那么代入感它是说把你带进去的一个感觉，就是说电影的情节非常真实，就把你人给吸引进去带进去了。 那我们都很喜欢这样的电影啊，这样的电影里面通常都有一个硬汉，有一个帅哥 大英雄。 对对对，汉嘛就是说男人了，然后是一个很硬，就是说很 性格非常的刚强， 哎，很刚硬的这么一个人啊。 对， 硬汉。然后今天我们对话里提到的是布鲁斯威利斯，这个也是好莱坞一个老牌的硬汉啊。哎，中国哪一个地区出硬汉啊？ 山东。 山东，也就是说水浒传梁山好汉就这种硬汉的形象啊， 都是非常英勇的人。 哎，这个就是硬汉。那或者有一些女的是非常漂亮啊，然后漂亮到让你都很惊讶，就是惊艳。 惊艳， 就是她的美貌让你看见就觉得非常啊，太惊奇 了，太惊奇了。那艳就是很美艳很美丽的意思， 就是说女的非常性感啊。 嗯，而且这个还不是一点点的好看啊，好看的不得了。那这样的女人是不是让人很想入非非呢？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说到的啊，有介绍到一点的一个成语，想入非非。 嗯，其实坚妮在前面也说了，想入非非是源于佛教的。 对，它源于佛教的部分是这个非非， 对 吧？ 它是一个佛教用语，是说一种非常虚幻的境界。 啊，这种叫做非非。 嗯， 那想入非非就是 你让 你 想到这种非常奇幻的玄妙的境界 啊，就是说你的想象力啊已经把你带到一个很虚幻很不真实的境界了。通常想入非非就是你自己在瞎想，对吧？ 对， 胡思 乱 想。嗯，然后现在这个想入非非往往是用在就是你想到跟色有关的，跟美色有关的，就好像我们对话里说的《色戒》这部电影让人想入非非。 对， 只可惜我们在国内被删减的版本嘛，人家说只看到戒没有看到色。只有这个不能做的事情啊，戒，或者他们说这电影里不是经常出现一个戒指吗？然后只有这个戒，然后没有色。可是我觉得就是看不到，所以才会想入非非嘛。 对的。 那康妮，其实今天我们对话里也说到很多好玩的电影翻译的名字啊，不如我们现在再听一遍对话，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名字好玩的地方吧。 周末怎么过的呢？ 老三样：睡觉、逛街、看电影。看了一部《美食总动员》。 这部电影是挺不错的，不像现在很多 3D 动画只讲究技术而没有内容。 嗯，小老鼠的造型太可爱了，还一根筋的想当法国大厨，最后终于美梦成真了。不仅情节有趣，许多对白也发人深思，风景和音乐也非常迷人。 导演布拉德伯德的确名不虚传，网上说为了制作美食总动员，皮克斯公司专门养了不少老鼠来记录老鼠的每一个动态，甚至收集吃剩的苹果来观察苹果核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凭着这种精神，美食总动员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做得十分到位。 好莱坞的许多动画片都很值得一看，今年上映的变形金刚、怪物史莱克三和辛普森一家可以说是步步精彩。 不光动画片吸引眼球，我最近还看了《谍影重重三》，很过瘾呢。 是吗？我看了预告片，不过我不太喜欢动作片，打打杀杀的，弄得人神经紧张。 但是看那些打斗场面，感觉太爽了。伯恩对付敌人，招招击中要害，往往在几秒钟内便将多个对手打得落花流水。而且《谍三》有很强的代入感，看着看着，观众以为自己就是大英雄伯恩。 和《谍三》同步上映的《虎胆龙威四》我倒是看了，硬汉布鲁斯·威利斯有点老了，混血美女 Magic Q 可是太惊艳了。 据说《谍影重重三》和《虎胆龙威四》在北美上映时都曾稳居票房榜首，但在中国却因为遭遇《色戒》而黯淡了不少。 《色戒》一看片名就让人想入非非， 可惜国内版只有戒没有色。 哎，康妮，这些电影的名字啊，我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察。我们讲到 3D 的动画有一部叫做《美食总动员》嘛，那好像 Pixar 拍的很多电影在这个国内呢都被翻成什么什么总动员哈。 对，我以前看过有一部叫做《海底总动员》。 对，然后最早一点呢有《玩具总动员》。 嗯， 总动员总让人觉得是非常热闹的。 对， 好像 是大家一起动员起来去做一件事情。 对对对，一大堆人都在一起，而且呢可能也有一个品牌的效应吧，大家一看什么什么总动员就知道啊 是谁拍的，然后是怎样一个类型的电影。 对， 对， 对，一定会好玩哈。然后呢还有一些电影什么虎胆龙威，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靠意思在翻译了， 一看好像就是动作片吧。 对对对，然后是硬汉，什么有龙啊有虎啊，然后很威风，胆子很大，对吧？ 对。 然后呢你看虎胆龙威四、谍影重重三，所以他们都是我们说的续集。 嗯， 就是一个电影拍的第一部很成功， 动，后面有后续的，这个叫做续集。 这也是好莱坞大片的一个特色 啊，能够赚钱干嘛不呢？ 是。 好，当然我们的中文播客课也是这样嘛，一天一天都有续集，都有后续的课程，也希望你到 ChinesePod.com 上面跟我们交流。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下次再见。 再见。